好，嚟到最后一今日最后一节嘅电影率先睇啦。咁嗱，嚟到第三套要讲嘅电影咧，呢度真系率先睇啦，又系。咁我哋寻日就吓、啊、一齐睇 咗首映场。 系啦，咁呢套戏咧，其实都我谂近期你喺地铁站都见到有张好型仔嘅海报嘅。 都宣传得几劲。 系啦，咁我见到系有个白色头发嘅戴住黑超嘅一个女 character 啦，咁啊喺度攞住支枪咁样啦，全蓝色黑蓝色咁嘅海报啦。咁其实就系讲紧呢套叫做《原子杀机》，系啦，第一刻我系谂到原子温嘅，唔知点解。 搞机啊，搞机， 完全机嚟嘅。咁其实演呢套戏嗰个女主角就系阿查理斯花朗啦，咁、即系之前啱啱之前嗰套狂野时速， 狂野时速第八集就做奸角啦， 系啦系啦，咁 阿 Mad Max。 系， 我近年突然间变咗走动作路线啫嘛。 系，但以前佢系即系好似嗰阵时套嗰套叫做话叫咩咩女美丽女郎系啦，美丽女郎就佢攞奥斯卡影后啦。咁即系佢都好似想尝试下唔同一啲新嘅戏路咯。咁今次啊，近呢几年系咁做啲动作片， 系咁做动作片啊。佢以前多数做啲爱情片啊、小品嗰类嘅，我记得就 系啊。 咁 嗰时 发挥始终都唔够其他人争，咁就 咁都系嘅。咁始终都要试试新嘅戏路嘅。 系啊， 系啦。咁呢一套《原子杀机》咧，咁其实系讲啲咩嘅咧？ 你不如你介绍下我啦，因为我哋观感有少少唔同啦呢套戏，我就好唔得嘅呢套。 咁其实你唔明，咁其实你讲紧话即系讲呢个女主角啦，咁其实就系苏哥几个特务啦。咁、其实就系因为佢要去，都其实嗱讲埋时间先，时间系讲紧1989年，就系讲紧仲系柏林围 墙 准备倒下前嘅，即系仲系分紧东柏林同埋西柏林。 嗰十日剩九日嘅故事啦， 九日前啊，九日前好似系九日前。咁就系讲紧话佢要去德国，又要做一啲嘅行动啦，拯救行动咁样啦。咁但系中间发生咗好多意外。咁当呢件事完咗之后，佢返去美国，英国美国唔记得。 唔係美国嗰、那个英国去中咩 ,MI6 㗎嘛。 啊係 ,MI6 係啦。咁之后佢返去就俾人调查啦。 係啦。 就将佢当时嘅故事讲返出嚟嘅。咁所以其实成套戏嘅故事，成套故事都係用返。 倒序咁 样。係啦，用返佢第一身嘅角度讲返成件事嘅倒序嘅故事咁样嘅。好啦，嗱咁个故事讲一啲啦，因为准备做啦，咁就费事费讲咁多啦。咁你又觉得话麻麻地嘅？ 系啦，点解我觉得麻麻地咧？就好简单，你点解头先我会将个波抛翻嘅讲故事咧？ 吓， 睇完我觉得套戏冇乜故事，我觉得好平淡啊。系你话要搵一张嗰啲叫名单咁样啦，即系其实呢条桥用过无数次，啲咩可能啲接入工队啊， 嗰 啲全部都玩嗰条桥。啊，你又去玩一次呢啲，咁最尾仲好似想。我 get 到企图想去扭桥玩啲出人意表嘅， 都扭下扭下咁样啦。 你扭完一镬又扭一镬，我会觉得系 over 咗 之余，同埋有好多嘢系唔系由个故事慢慢铺出嚟啦。可能喂，突然之间两个主角喺度倾下，喂，我爆啲秘密俾你听，咁唔够流畅咯，去铺排呢啲伏线嗰度。咁同埋可能我有少少错误嘅期待啦，你睇个预告片你可能真係以为係一套好多人会话女版嘅 John Wick 咁啦。其实我入场我真係以为会唔会啲爽片由头砌得好劲啊，好 style， 原来唔係嘅。係文戏系超多嘅呢套，千祈唔好当一套动作片去睇啦，咁我会觉得。 咁同埋嗱，你话 John Wick， 我冇睇 John Wick， 我唔知啦。咁但係其实我睇嘅时候好似你咁样諗，估唔到咁多文戏嘅。 系啦， 即系当中又讲咗女主角点样，又谂翻以前啲嘢啊，又坐咗喺个有个嗰啲叫做嗰间房度，唔系间房入边喺度俾人盘啊。好啦，咁又无啦啦去酒店， 系啊， 无啦啦又去间屋度唔知做乜。咁其实即系嗱，呢啲文戏系多嘅， 文戏系多，同埋我想讲系佢嗰啲所谓嘅有一啲裸露同啲性爱场面，其实几无谓，我会觉得。 嗱，即系讲起裸露，真系 系啊。 应该都唔似替身啦，应该都系 佢嚟嘅，两位都系嘅， 系啦，都几意想不到，即系佢都好似好耐未试咁大胆咁样。 但系佢又唔系话真系， 唔系正面咯， 唔系正面，佢系特登 正面全裸真系， 要 show 一 show 俾你睇，咁但系又唔会正面 show 俾你咁，但系其实嗰几场我会觉得系冇乜意思啦， 唔需要，即系唔需要嘅， 同埋。你唔算剧透啊，你预告睇咯，即系有一场叫做女嘅性爱场面，我觉得系。拍出嚟多鬼鱼，完全 都冇乜，其实 冇乜意思。其实系啊，佢好多所谓嘅铺排啊，好多唔同，好似 想令你估你唔到嗰啲咁嘅情节，其实系铺排得几突兀，我自己会觉得。所以个故事方面系， 其实故事真系争少少， 几冗长都会觉得。 但不过嗱，虽然故事系咁啊，但系其实佢套戏入边嗰啲动作场面啊，真系我觉得 系 几好睇嘅， 真系救得翻成套戏。我都即系坦白讲，睇到差啲瞌着嘅。去到嗰场睇晒。 有好几场啦，但有一场真系，我谂嗰场真系成套戏嘅重点之一 啦。其实睇预佢有其中一道预告都 show 过嘅，咁嗰段系乜嘢咧？就其实佢系七分半钟一镜直落嘅，咁因为睇预告我都 feel 到佢应该玩一镜直落噶啦，个预告都 show 咗少少，但我估唔到玩到咁长。 系啦，即系好干净利落嘅情况。 好干净利落，佢系由。好一日条街啦，有条街已经有大场面啦，走去落座大厦。 系啦，即系再上 上咗 lift， 再响楼梯逐层打落去，打完落去再走翻出去， 仲要上架车度。 系啦，哇，嗰架车亦都系维持一镜直落，我真系谂起每代浩劫嗰段真系俾得上嗰段啊。 即系同埋，其实你去到车入边已经系难拍噶啦嘛。 系啊， 你点样去就两个人嘅镜头咧？嗰下真系。 佢车外面仲要有个撞车啲大场面，系哇嗰场我都系哇好，我睇哇几时断都要断，真系好嘢。 即系去到某一刻就断咗啦。 系啦，因为你冇可能再拍落去啦，嗰度好大。 冇啦，你一个 gimmick 你玩一段差唔多啦，其实。 同埋我几佩服系。佢打斗场面，因为我睇佢制作特辑啦，真系坚打，真系 train 过嘅呢一段。咁打斗之余，佢特技都几犀利啦。譬如佢一枪射落个啲间角嗰度，唔系间角啦，即系追杀佢啲人啦。哇！佢啲譬如爆头啊，嗰啲就好真嘅。 佢打都系啦， 系咯。你一镜直落，你做到啲咁嘅场面，我觉得好犀利啊。 系啊，咁所以其实你话动，即系呢套即系动作系真系几好睇嘅。同埋佢即系拳拳到之余咧，同埋你有啲位你系估唔到佢会咁样去打，即系可能无啦啦呢个都可以讲嘅，系攞冰插， 系啊， 突然间怼落去，哇！即系我都睇到。呆咗，点解完全咁？ 同埋有一场攞条锁匙， 系锁匙，哇！锁匙系估唔到嘅， 系咯，佢系你会觉得有少少嗰啲叫系咪叫沟车算唔算？ 都算 有少少呢种感觉，佢系 你插到佢嗰个位度，你系唔流血嘅， 系咯，仲要黐住条锁匙咁样喺度， 系就行咗出去，真系。 因为佢动作场面系。都唔系唔差，系我系觉得几惊喜， 系几好睇啊！我觉得系啊，所以即系你话，其实套戏虽然系有啲有少许不足之处啦，咁但系其实佢呢一个即系动作场面都其实帮咗唔少嘅。 系啦，嗰度会令到我系醒一醒咯，系，但系之后又， 因为我都记得寻日我睇完之后，有啲观众都喺度话吓。咁样㗎啊，原来未完㗎啊，咁样啦，就 係。係啦，因为我就係諗住，其实我諗住嗰场喂玩到咁大应该已经系重头戏嚟啦。咁就拍完仲唔係喎。咁可能喂你叫做打低咗某个间角啦，你就完啦，仲未完㗎。咁你如果系俾人盘问，可能盘问嗰度又爆咗少少少少又未完喎，跟住哇去到最尾撞打我心谂你。 完全系諗咩呢，我记得系即系当佢 ending 嘅时候呢，我都以为准备拎得一个袋走啦， 系啊， 原来唔系，因为其实嗰段 最尾嗰场系真系多余，我觉得最尾 系啊，但我哋唔知原本个漫画系咪咁样啦， 系啊， 但系你咁嘅，你咁样推个镜头，你咁样播啲音乐，你咁嘅样，你摆咗明以为就完噶啦， 系啊系啊， 原来仲有唔知几多日后啊，唔知几多个月后咁样， 系啊， 又去第二个地方， 佢仲要叫做兜一兜，想俾你叫做再出人意表多一次，我会觉得系啊。画蛇添足咗呢个真 系。吓咁嗱，剧情又咁啦，动作又咁啦，咁你觉得演员点啊？ 演员我啊觉得系都 OK， 因为其实你话查理斯花朗本身都系一个演技派啦，咁同埋近年都做叫做我哋头先讲嘅都做过两次呢啲动作，叫女动作嘅女英痴咁样啦。咁一来你睇到好多啲动作场面，真系佢自己亲身去拍，咁呢个都值得佩服嘅。咁同埋佢。做呢一个角色系啊，叫又不断俾人出卖啊，可能又唔相信人哋啊，咁佢啲感情发挥都唔错嘅，我会觉得系、 嗯。不过女主角 OK， 其实我觉得男主角咩James McAvoy 即系之前咪嗌和，呢个男主角，即系我都唔知系咪佢都系半红不黑，即系佢即系演出咩戏都好，都好似捧唔起佢。 佢最红咪就系做 X-Men 同埋杀神特工咯， 同埋嗰时有一套叫做爱有罪， 系爱有罪咯，系咯， 都系佢啦。咁但系好似演亲，即系佢即系冇一个好突出嘅角色系会记得佢咯。 甚至你呢一套你俾个角色佢都系定位都唔系，好模糊啊！你睇完成个角色会做乜嘢啫？其实 系啊， 你只不过我会感觉系喂，你唔好 叫做另一套可能比较女性电影少少，你唔好成套嘢都系女人咁啊，夹硬加一个角色，我觉得好似好重要啊！睇完佢，你唔系废佢。 仲要临尾佢咁嘅收场，你又觉得好无谓咯？ 啊、你搞咗成套戏都。系咯，我觉得都唔知想点咁样样咯。 系啊，即系所以演员其实又有少少，即系除咗女主角之外，即系其实其他嗰啲又话你话系咪好突出，又唔系好突出咁样样。 系啊，同埋阿 Sophia 啊即系另外嗰个嗰位系啦。其实我自己本身都几中意睇，因为佢近年做嗰啲叫做好多啲好突出嘅奸角啦，譬如《盗墓迷城》啊，或者《皇家特工》啊，或者《皇家特工》啊，其实佢都几抢镜嘅。呢一套又真系嘥咗佢嘅，佢个角色又系走，叫我觉得系误导观众，其实走出嚟咁又系 出嚟，即系除件衫，除 系咯， 系咯，即系好似有冇特别咁样。 系啊，其实呢个演员，我会觉得系。应该有机会，我谂开始走红，但系啊，点解你整套咁嘅嘢，叫做一个污点？我觉得 系会唔会之前接落啊？又唔可能 咁又系啦， 可能之前接落嘅咧。 因为呢套好似都宣传咗一段日子啊， 应该都系，但系香港同台湾嗱咁样同一时间做啦， 美国都系，美国都系， 佢都系即系全部同步做。 系啊，美国今日我见有啲网站就话，佢对啊《星際特工》边个会赢咧？ 咦，咁呢个都吓？应该都可以比下嘅，真系。 系啊， 不过我自己认为就系，其实呢套戏都睇得几爽嘅，我自己就，即系尤其是嗰场即系动作场面啦，都唔止嘅，同埋有一场都几有趣嘅，就系、是、其实佢走咗去戏院入边。 系啊， 之后喺度系啊，插咗时之后又喺度互打，即系喺度搵嚟搵去咁样，即系有少少捉迷藏咁样啦。咁其实呢啲即系如果你系以前即系而家中意睇戏嘅，即系可能你又会睇到，因为嗰啲咁嘅场面又几得意嘅。 系啊， 即系所以都可以，即系有兴趣嘅都可以去考虑下，咁样谂一谂咯。 系啦，咁不如讲一讲呢位导演乜水嚟啊？咁我哋因为我都好有兴趣，喂，点解无啦啦走咗个好似？走咗个咁嘅人出嚟咧，咁原来呢个导演系之前系特技人出身咧，咁佢所以可能 所以动作场面咁冇睇， 所以动作场面可能系啦，佢就可能自己亲身经历都识得拍呢啲咁嘅场面啦，但估佢唔到下一套作品竟然系 Deadpool 第二集喎 ，Deadpool 好好睇喎， 系咯第一集， 点解唔用翻原来个导演咧？系咯。 点解会揾咗佢拍 Deadpool 第二集？我睇完呢套佢俾到嘅成绩，我有啲保留 Deadpool。 不过唔系嘅，可能唔同嘅， 可能唔同 嘅 呢套可能都系小试牛刀，试下做导演嘅滋味。 因为佢之前都做过好多啲副导演啊，或者系第二导演咁样嘅，咁佢呢套先系叫正式第一套。 系啊， 系啦，佢喺度拍嘅电影啦。 咁啊，原子杀机其实我讲都冇咩好讲嘅，都差唔多噶啦，都系。 系啦，咁。睇下会唔会有第二套，系啦，可以再讲啊。 第二套不如留翻下个礼拜讲啦。不如我哋讲下今个礼拜都叫全球影迷都、 啊、有海报啊，嗰张海报 系啦。啊，全球影迷都几期待嘅两套世纪大战啦，叫做就啱啱喺美国嘅 Comic Con 就出咗《雷神奇侠》第三集嘅预告啦，同时间亦都出咗《正义联盟》嘅预告。你睇咗？ 睇咗《正义联盟》系啊。 咁雷神奇侠嗰段预告，上一次嗰段就好正啦，完全系将雷神奇侠，因为雷神奇侠我觉得系 Marvel 比较差嘅两套嘢啦，之前嗰两套，咁呢套似乎系完全系一个新嘅 style 咁样， 有少少啲特别咯，即系好似连个 character 都变咗，好似有少少变咗， 同埋系有少少搞笑嘅感觉， 系啦系啦系啦， 继续僵尸玩出征嘅导演啊， 哇咁好咁应该 OK 啊，系啊系 OK 啊，呢次系咁。雷神奇侠就真系完全冇，应该都唔会差到去边啦。咁但系正义联盟，你又点睇？ 我听咗好多朋友讲，就睇完个 trailer 又好，睇完咗海报都好咧。第一个感觉就系、是、都系睇 Wonder Woman 噶啦。 系啊， 系啦、啊，即系你冇得选择噶啦。咁唔通睇啊？唔通睇啊？ 另外嗰几个你都唔系好知佢乜水咁样。 除咗 Batman 咯， 系啊。但系今次呢段预告佢系叫做介绍多咗少少个其他嘅角色， 多咗啲嘅。但系、啊、但系其实个焦点你都好，好模糊嘅。其实即系、 啊、 你除咗 Flash 你知道行得快，咁你其他啲其实都唔知道想点嘅。其实 系啊。 系啦，咁啊 ，Bruce Wayne 大家都知道系有钱噶啦，即系做 Batman 又有钱， 系啊系啊， 咁即系我谂大家同埋咁啱，你而家 Wonder Woman 个气势都仲未完， 系啊， 咁当然大家睇到条 trailer 嘅时候，都焦点啊，都依然去咗 Wonder Woman 度， 系啊， 即系我觉得即系始终你话系。好唔好彩？即系而家出条预告系好唔好彩咧？即系其实我觉得唔多唔少都可能就系 b 帮到 Wonder Woman 多过帮到其他嘅角色咯。 系啊，咁但系我自己睇落去，我有少少惊系啊，会唔会又系蝙蝠侠对超人咁嘅感觉咧？嗯、因为我睇落去我唔知，因为其实导演都系啊 Set 啦，唔识读佢咩？咁、嗯。你睇佢今次嗰感觉又啊，又好似好想玩到好史诗式啊，又系一啲好群抽嘅即系打斗咁啦。同埋条预告，我觉得最唔好咧，上次条预告就揭露得太多嘢啦。 系 今次条预告仲要整个彩蛋，即系我都唔算话剧透，你睇落摆明咗之后，嗰个超人就搵出嚟啦。咁 系啊系啊系啊， 我觉得你冇需要又剪翻一啲咁嘅嘢出嚟，系啦，同埋。系咯，成段预告成三四分钟，我谂都真系爆得太多嘢。 同埋正义联盟真系、即系你俾人感觉真系，始终系俾人行后咗一步。 系啊， 即系你唔同呢个复仇者联盟咁样，你真系就算你冇一条咁长嘅预告又好，或者唔需要咁长嘅预告啦，即系都已经俾人个角色已经系有吸引力喺度。 系 呢个真系冇吸，你连 trailer 都冇吸引力，点吸引人睇啊？ 系咯，你系。哇！你叫发放咗都两三条预告喺度，总好似好平平无奇咁。 系啊， 咁但系佢个影期又有趣，佢系同阿雷神 十月十一月好似 啊。系啊，唔系同阿雷神奇侠唔知争一两个礼拜啊嘛。即系你系一个票房大战咯，呢个所以好多人就话喂，即系一场票房大战嚟。 即系一场英雄人物嘅大战啊。 系啊，咁。啊！据闻好似话，正义联盟嘅第二集系同复仇者联盟第四集又系一齐冚。 喂，唔使玩啦，系嘛？唔使谂啦，呢个。 即系咁啊，可能要睇，可能真系要睇一睇呢套嘅 反应啦， 反应点样？但系条预告我留意到有啲有趣嘅位咧，佢好似尝试想连接翻以前一啲比较旧嘅系列，我唔知有冇留意。譬如佢话，喂，依家嘅年代已经唔系以前就咁绑住个炸弹嘅企鹅就。 Oh, okay. 可以 handle 啦，我觉得呢个都叫做可能有心佢想 又要铺翻啲出嚟啦， 系啦，一来可能想铺翻啲嘢啦，同埋二来可能唔好令到成件事咁突兀， 同埋咁单薄啊，因为你唔讲翻，即系其实始终 DC 呢个系列咁，我谂最出名都点都系 Batman 同埋 Superman 噶啦， 系啦， 即系你冇 Batman 同 Superman 嘅话，其实成套根本可能唔成事添， 系啦， 系啊，咁所以你同埋 Batman 以前谂下天幕就年代嘅时候，又企鹅又小丑嗰阵时候，真系即系完全系带起咗成套戏，即系成个系列嘅 一连间角都会有， 都好突出噶嘛。即系 even 你 Christopher Nolan 你拍小丑都可以拍到攞最佳男配角嘅， 系啊系啊。 即系呢样嘢你系冇人可以及得上咯。即系呢一个角色我只系 系 啊咁，但系你变到而家。即系完全啊 ，Ben， 我又唔好有 Ben Affleck 做得唔好， 系 OK 嘅 ，OK 嘅， 只不过系成件事 即系错，遇到啲咁唔好彩咯，个事实。 其实我觉得由超人钢铁英雄开始都已经有少少走下坡噶啦，系你。 嗰套完全系我睇到系唔知想点咯， 又系嗰啲特技场面过多。掩佢哇！咩个城市我打咗咁鬼耐， 系 觉得 系啊，即系你会谂到系哇，以前嘅 Superman 唔系咁样噶， 系啊， 而家点会搞到咁样？即系仲要系为咗再对呢一个复仇者嘅话，真系 系啊， 有啲危机咁啊， 真系有啲危。嗱，反而讲翻隔篱公司啦，咁你阿雷神，今次佢摆埋阿 Hook 出嚟，阿两个好似互相串嚟串去咁。即系我会觉得你两条预告可能差唔多故事，你剪出嚟嘅感觉系我对雷神其实一睇我会好有兴趣，甚至系、即系好老实讲啦，我头先所讲都头两集我冇乜特别感觉，即系我觉得头两集系为咗铺 Avenger 出嚟，但系嚟到第三集，应该有 同埋张海报咧，你见到阿哭喺最顶噶嘛，咁之后啊， 系啊， 就喺下边咁样， 好似千手观音咁 啊，好笑， 嗰张好正，系完全成个 style 改变晒，系改变晒，即系冇咗以前佢嗰个即系为打而打咁样咯。 系啦，咁所以呢两笑两雄争霸嘅年尾，我谂睇下雷神可唔可以，因为雷神其实上两集唔算话好收得嘅。 系啦， 咁啊睇下今次佢可唔可以单天保至尊可以。 系啦，好啦，咁今集嘅时间又差唔多啦。 系啦，咁下个星期再同大家见面啦。 好啦，拜拜。